午后到傍晚这个时段呢，山区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几天最高气温呢在30度到31度，最低气温呢有20度到22度，山区呢更低一些，也就是16、7度的样子。可以说啊，天气呢呈现早晚比较凉爽，中午呢还有短时炎热的这个格局。应该说呢，天气啊对出行游玩啊还有户外活动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天气趋势情况。未来两三天呢，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都有降雨，特别是在东北亚还有北美洲的中北部地区将有这个强降雨，北美洲南部呢部分地区还有高温天气。我们先来看看亚洲，降雨呢主要发生在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远东地区的东部、还有印度半岛北部、中南半岛还有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受19号热带气旋苏利还有20号热带气旋西马伦的影响，将有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说完亚洲呢，咱们再看看那个欧洲。未来这两三天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在欧洲的东南部部分地区呢降雨会明显一点，会达到中到大雨的那个天气。 嗯， 那么在北美洲呢，未来的两三天啊，降雨主要发生在北美大陆的北部还有东部的地区，其中呢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北部以小雨或者是小雨加雪为主，在加拿大的中南部还有美国的中北部、墨西哥的西部、古巴等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另外在美国的南部还有高温天气。说完北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洋洲。目前呢这个大洋洲的降雨呢主要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南部和东部地区，还有新西兰的中南部，基本上都以小雨为主，但是在澳大利亚的东部啊局地呢会有这个大雨天气。总的来看吧，未来的几天啊在世界上的天气呢，主要是朝鲜半岛还有日本受这个热带气旋影响，降雨呢比较明显，对出行啊出游啊应该说影响也比较大。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吧，多关注这个相关区域的临近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下次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哎，这个节气非常准哈。刚才说今天是处暑节气。 哦。 这处暑节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上暑热倒是就差不多了，秋老虎越走越远了。今天我看那个微博上有人发一张图，是那个那叫什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啊，里面那个老虎走的时候那三张图，然后他们就说哎跟老虎说拜拜了。 难怪今天其实如果在室内你看室外的话，感觉阳光很明媚，非常足，你觉得说哎呀应该是挺晒的天儿， 对， 结果你出去发现哎挺凉快， 没有那么热。 嗯， 而且据从非洲回来的朋友讲啊，说这个这两天北京晚上都冷了啊。这个当然了，非洲 从非洲回来嘛，对吧？哪儿都凉快。 非洲觉得是不是热呢？但是后来我一观察说，非洲其实有的地方也不是那么热。你还记得上次咱们对比了一下全球天气，说那个有些地方热那个程度 其实非洲是赶不上的， 因虽然它靠近赤道， 对，咱们老说靠近赤道的地方可能特别热， 但因为今年可能气候比较特殊吧。 还有就是非洲有些地方其实生态好啊， 嗯， 它也是那个特别通透，可能紫外线强嘛， 对。 但是呢，它温度上、湿度上可能比较适宜。你看那么多动物生存，多好啊，是吧？ 对，而且动物那么多，成千上万， 对， 呼啦那么一跑过去，是不是也会制造出风来呢？ 哎呦，我的天！原来人家说的是车在这个城市里边可能会造成一些对。这个据说啊，不但是在那儿生活的人和动物，哎，就是去旅行一趟回来以后啊，那就变得不一样， 就像风一样的， 那个肤色呀，是吧？ 嗯， 若凝脂，不对啊，就是晒的可能稍微黑一点。我们来欢迎一下，哎，回来的 这位达人，刚刚从肯尼亚回来的，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嗯， 大家好，是黄建华。 嗯，这个飞来飞去飞了一趟非洲啊。 嗯， 什么时候去的？ 我是上个月 回来，有两周了。 七月份 回来，有7月26号回来 啊， 7月26号去的，然后 北京正热的， 8月7号回来的。 嗯， 你走的时候北京是不是特热？ 据说特别热，不光北京了，那时候整个欧洲啊，包括北极圈啊，都特别热，30几度。 怎么那么会挑呢？ 啊， 一般别人听说七八月份去非洲，可能觉得说是不是疯了。但是没想到， 反正我没去过的都这么认识。 对，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其实北非还是挺蛮热的，就是靠近地中海那边是蛮热的， 啊， 包括靠亚丁湾那边都是蛮热的。 啊， 但是中就是靠近赤道和南半球就比较凉快。 就离开红海行动那地区以后， 就凉快了。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肯尼亚的时候，肯尼亚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在北非地区还是很热，那时候到了40-50度呀。 啊，确实， 今年是北半球偏热， 是 特别热。 那他肯定，我们这个夏天肯定是北半球偏热，对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去的肯尼亚这一趟，这是第一次去吗？那个 非洲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肯尼亚第一次去，就是为了看他每年6到9月份这个动物大迁徙。 他这个迁徙的时间是6到9月份哈。 对， 因为我们曾经跟袁一还跟一位朋友聊到过，在节目里边说这个动物迁徙，他们说你们看到那个就是所谓的特别大的那个场景的迁徙，事实上有很多迁徙呢，它不是那样的，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都在迁徙。 其实 对，因为它有就是它主要指的动物大迁徙，主要指的就是角马跨过马拉河。然后他去寻找新的草原地，原来那个草已经吃没了，然后去新的地方， 就是下饺子那个场景。 对，他并不是一次性的过几百万只，而是他真的是分批在过，就是你有些时候都能看到。 也有秩序的是吧？ 对，有些时候我去了，我们在马拉待了3个晚上，然后看到了2次角马过河，但是据说中国一个有钱人过去待了一周也没看到一次。 好， 还是要看运气是吗？ 对，看运气真的蛮可以。 你为什么针对人家那3个字的 title？ 他其实想强调一下他自己的幸运。 对，需要幸运， 对对对， 需要幸运。对对对。 好多风景，其实大家都说是，你的心态要特别好，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去，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这个机会下，你都能看到。 对，就像去那个看天池啊，看黄山云海啊， 对，我刚刚说到这个， 差不多。 对， 对， 就是这样。那你这次去这么幸运的看到了，这应该说感受很多哈。 其实不光是看到这个，在马赛马拉看到这个角马过河，其实在肯尼亚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不同的动物 啊。 就比如我们一开始去的地方叫桑布鲁，那个地方是看这个。花纹的长颈鹿的，就刚才我给你看那个照片啊， 花纹的长颈鹿， 对对，然后 大家可以展开一些想象， 对，只有在那个地方能看到，因为长颈鹿有很多种，就是我去了这次最大的感受是我看到很多非常自由的动物，但是我半年前不幸的去了一次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然后那个大象。 但是说实话，确实生活在自由的自然环境当中的动物，跟在就圈养起来还是会不一样，而且你刚刚给我们看那个图片，所谓的花纹的长颈鹿，就有点像那种。和牛的那种肉的纹理，特别清晰。 对对对，然后 吃货的感受总是很直观的。 在 我没有想吃它。 对，其实中国人看到所有动物的这个东西怎么吃比较好，但是你真的看到非常自由动物，就想哎，真太棒。 我跟你说，到那儿你就一个感受，他们怎么吃我们？ 对，关于那个时候，真的是你离动物零距离，特别特别近。我们离狮子就2米3米，然后长颈鹿、大象， 它对你不感兴趣吗？ 它对我不感兴趣，因为你不没有人伤害它， 它瘦。 对，我比较瘦，我得养到年底，春节的时候又胖起来了。就是基本上你对他没有攻击的话，他 也不 会攻击你。 哎，所以咱们今天这样吧，咱们就说说怎么能来看这些动物，你是怎么来体验的这些事情。我原来老说这个风景怎么好怎么好，我觉得今天咱们不一样啊，咱们说说黄建华是如何在那儿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的，他经过哪些程序， 而且是怎么拍下这些照片。 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每次看照片的都是啊哇，都是这种声音，没有价值。我们来说说到底怎么弄， 可操作性的， 对 啊，说说实用。 其实我们按我们去的线路来大概说一下吧，就我。 们是从北京然后飞到广州，因为北京没有直飞肯尼亚的航班，但是飞到广州去转机，然后飞到内罗毕，就是它的首都。 你知道内罗毕今天多少度吗？ 多少度？ 北京今天反正最高能到30度以上是吧？内罗毕此时此刻温度15度。 对，它差不多，因为现在它早上，它差五时差是5个小时，就是它现在咱们这 最高好像今天是21度。 我去的时候最高也就25-26度， 你看， 然后晚上的时候在南部，在马赛马拉还有。就是盖两床被子还挺冷的， 嗯， 对。然后我们先去到内罗毕，然后我们是坐轻型飞机，就是那种小飞机，只能装10个人的飞机， 观光的那种一样。 差不多，因为它内陆段有两种选择方式，你可以到内罗毕是它是中心，然后你往北呢去到桑布鲁去看那个非洲五霸，什么狮子、大象、河马、犀牛，还有这个长颈鹿啊、等等这些，然后在那儿能看到之后，它西面的是这个纳库鲁和博格利亚，是去我们去在那个地方是看这个火烈鸟，然后再往南走就是内罗毕市中心，然后再往南走是马赛马拉，然后我们还去了东面的这个一个海滨城市。 东西南北你全去了？ 对，我们都去、 看得真全、 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因为每一个地区看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去马赛马拉 动物领地不一样， 就是因为虽然都在这个肯尼亚，但是它每个地区有一个特殊的动物，可能在别的地方就看不到。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所有的中间内陆段，它有两种交通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坐车，基本上每个城市要5-6个小时到7个小时，就比较远。虽然可能就是距离有300-400公里，但是可能 是那种一开出去就是大片的荒漠啊，什么草原那种。 草原 是吧？ 草原，对对对。但我们都是坐的那个内陆段的飞机。 飞机， 对， 这样更 快 一些，快 就是45分钟一小时，能乘10个人左右。就是我们有些时候 正好一个团， 对，正好一个团或者几个人都可以。然后还是比较不，但是有些时候他会给你分开，你知道吗？因为还有别的人混在一起，大家一起坐。但是。那个机场就是你想象不到，我跟你讲，翻译员，那个机场是什么都没有， 只有飞机和停机， 就是 航站楼， 没有航站楼，没有工作人员，什么都没有，就是 多好、 就 一站台， 就是没有站台， 没有站台， 就是一片 出门就 平整的土地， 然后就直接上飞机了， 直接上飞机，对对对， 多好啊，省了好多手续， 对，没有任何手续，没 那能带行李吗？ 不能带。就是我 这种不能， 他不能带大行李，所以我刚才要说，就我们从那个内罗毕走之后，我们好几个城市都哎，今天带2天衣服，明天带3天衣服 啊， 然后都不能带行李， 背个包， 对，就是背一个，他能带软包行李，就手提的或者双肩背那种大的、是没问题的， 相机拿好。 相机的好，就是还有相机，就是去肯尼亚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带长焦镜头，一定要带长焦，要不然白去一样。就是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真的要带长焦镜头。 距离某些目标确实 对有些照的动物你比较远，然后呢，可能你要拍出它一些表情啊、动作呀、还是比如你照花豹，照这个金钱豹或者花豹在树上。你不是长焦的话，你拉不了。包括你照火烈鸟，它在空中飞一下，飞出来几百只。你用普通的相机啊、手机都拍不了，拍不出来 的。你这次带的什么镜头去？ 但是佳能的5D 4的一个套机，然后我们一起的人还正好他有一个长焦，一起来混。 哦， 对， 还他真聪明。 我因为不太懂， 省了镜头， 是说会轻一些吗？还是怎样？ 不轻不轻， 不轻不轻，他 主要是镜头他。用别人的长焦， 他 得 少 带 一个。 他们是讲究就现在换着用嘛？ 对，因为我那个，因为5D4现在它是触屏的，就是5D3还是手动的，来调教。然后这现在是触屏的，比较方便，而且自带 WiFi， 拍完之后当天就可以 传 到手机上，就比较方便。 其实除了佳能，好多相机现在都自带 WiFi。 对对对对，对，尼康也带，都带。 说到这个长焦镜头，你当时距离这个动物比较近的时候啊，能有多近？ 2米。 在远的时候呢，是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故事，我们一会儿讲。远的时候大概你最远拍到多？你觉得有能有多远的距离？ 300-400米啊， 300-400米。 两对， 可以拍到动物的表情是吧？你用长焦的， 我们带600的头，然后还行。 我要问， 但是就是有些时候拍动物表，因为所有动物都特别近，就我们因为我们开车嘛，开越野车是敞篷的那种越野车，就你可以直接停到动物跟前，就咱俩这么近，现在就1米2米是没问题的，它也不跑。 到底你是狮子还是我是狮子？ 旁边的这个狮子， 人家明明是个长颈鹿。 因为刚刚黄建华给我展示照片，里面有一张是在拍狮子在进食。 对， 他刚抓了一只角马， 两次狮子的，一次是狮子抓了一只大角马，然后就在那儿，在就是你找狮子比较好找，就我们。 其实这次去，比如说这个决定你是否能看到动物的，不是你的运气，而是那个司机。 司机的经验， 他非常有经验，就是如果非常有经验呢，他就会找，包括他们会打电话呀，或者通知什么地方有动物呀。 狮子，散了啊，过来啊！ 我这儿一帮人啊， 我 这 来了。对，然后他会找大草原上，因为是很多狮子，他、他吃完东西之后，他一睡会睡十几个小时。然后他干嘛？他就找到那个大草原上，比如他有个树。他在树下边拍着， 对对对， 或者灌木丛，他把灌木丛里待着去了。 对， 因为他、 你们看那个吃角马那个，就是那个镜头 啊， 是大概几点钟？那是在吃午餐还 是？那是下午的时候，就我们下午又出去了一次，然后看就我跟你讲，那个次特别神奇，是我们看到了四只那个羚羊，四只羚羊带路给这一群角马带到了河边 啊， 然后角马开始过河，然后四只羚羊就返回来了。 哎，他们还有 特别神奇， 啊、 我跟你讲，他排队吃过，排队排的特别整齐，然后你就看着那个战线拉的特别特别长，就是大草原上一条黑线 啊， 然后有几千只、几万只就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这几个鹿、这个羚羊就走了，然后回过头来，我们拍完之后，就刚结束这个角马过河，然后就看到一只这个狮子咬死一只小角马，然后就在我们车前面。他也不吃，然后他就当着我们的面，就是很悠闲的咬起这个小的角马，然后叼起来就跑到灌木丛里去了。 啊， 不是很饿， 给家里带的。 对，是外带的。 外 卖，对对对， 是送外卖。 这个角马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这个黑尾牛羚，因为它尾巴是这个 黑 色 的， 然后脸像牛一样，但是又长了羚羊的角，就类似于四不像一样。对，它叫黑尾牛羚，长得。不太好看，而且没什么实用价值，所以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在大草原上，每年会有， 所以数量会那么多哈。 每年会有几百万只，它会其实它会绕一个圈儿，就是要是肯尼亚，包括坦桑尼亚这地方，它都会在大草原都会来回走。 它也就是选择自己， 就是它 就 是 吃的。 对，今年比如说这个地区的草吃的差不多，因为那边是冬季嘛，就是选择吃的差不多，它会跨过马拉河，然后到另外一个。大草原上去吃， 再吃一片 、对，我们看到比较凶残的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角马过河，真的是大概真的有几万只一起过那个很窄的河，那个河其实并不宽，然后过去之后你就看河里还有鳄鱼在叼在咬、在咬它们，还有大的河马，就是我原来没想到河马有那么大。 大河马不是吃草也吃肉杂食动物， 它在那旁边就会很吓人，吓唬他们，他也不一定吃。 他应该不会跟他们有那个直接的食用的关系。 然后很多角马 嘴太大了， 对，长得特别可怕。很多角马呢，它并不一定是被鳄鱼吃的，因为鳄鱼只咬一下，它很多是被互相踩踏踩到河里去的。第二就是踩踏完之后，它会这个溺水。然后关键是我们第二天去这个河边去 看尸体。 就是一只角马都没有了，因为全都扩到那边去了。然后我们往下游开，大概看到了几十只角马的尸体和各种秃鹫就过来了 啊，秃鹫、 然后和鳄鱼、秃鹫在吃尸体。 嗯， 对， 所以能看到这些细节，我觉得这个带你们的人至少很专业哈。 对对 对。 然后当中的这些，你看他们走的路线，都肯定是非常非常近、非常专业的路线。你们去了以后，分成你们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小团或者小组，大概一个车上有多少人？ 一个车上能坐六个人。 你们在出发之前会给你们讲怎么办吗？会给你讲一些事项吗？ 会， 比如说每当车上是有手台的，就是车和车之间是有联系的吗？ 没有手台，没有手台，他们全因为有些时候去的地方可能不一样， 独立的， 独立的，对对对。然后车上 上车之前你们有没有什么防护呢？就是要穿或者要 需要都没有， 什么都不用吗？ 就全部交给他们就行。 对，没问题啊。 而且真的不用防范那些动物吗？因为毕竟都是野生动物啊。 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窗户连玻璃都没有， 其实别人都给讲了，黄建华没有给他讲，你不用。 对，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围栏的，你知道吗？就我们看到很多车，别的车连围栏都没有，就直接说句难听的，那个狮子抱在往上一扑 就可以进去，是吧？ 秃鹫一叼就没了， 就 叼 不动了。 我上次不是给你讲过没有？那个就是有一个视频，那是拍的，在非洲有一个人自驾的车，他是越野车，他车门打开以后，有人下去了，然后。那个人没事儿，下去那个没事儿。关键是有一只小豹子给上来了 啊， 到这个越野车里面，趴在这个司机的座位后面， 看着前面，这个是那个行车记录仪对着里面的拍下来的， 拍下来的。 拍下来以后，那个司机就那个表情啊，就是已经 僵 凝固，然后过了一会儿，这个他就等，一直在等，等那小豹子，最后自己那小豹子很无聊，看 这什么玩意儿， 没有什么， 看不懂，不好玩。 关键趴在那个真皮上啊，小豹子在真皮上想了一会儿，真皮座也想了一会儿， 这是什么皮？ 走了，这司机赶紧才把这结束了，这特别好玩。 其实就是因为前几年出现过很多，没有很多，就出现过 也会有危险 事故。对，就是几年前一个英国人，就我们是规定不允许下车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下车。就是如果比如说中途休息啊，或者是我们会有大草原吃早餐的地方，一定是有一个持枪的人在我们旁边看着的。 哦， 对， 你们这个车上就会是有带武器的人是吗？ 车上没有， 没有， 没有，他是会有草原的那种警察。 哦， 他们是在巡游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巡视的状态。 然后，但是如果你说你，比如我们，有一天做完这个热气球之后，在那儿吃早餐，也是在户外，但是就会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拿着枪在旁边， 嗯， 在 就等于你们休息的地点都必须得他们站岗的那个附近， 对， 哨所附近。 基本上来讲，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呢，它叫那种营地，就是在保护区里面的一个营地，就是离这个看动物的地方特别近，开车10分钟就到了。它就是你比如说住的酒店，有些在保护区里面位置比较好，有些在外面，你可能要开1个小时、2个小时才能到这个地方。 整个这一趟过程当中没有听到过开枪的声音吧？ 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对，因为前些年出现过一个英国人在那儿被开自己下车去拍照，然后 被动袭击 被咬死了。对，所以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允许下车，所以肯定不会下车的。 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还不知道哈，一会儿跟建华来请教一下当时的情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是刚刚回来的黄建华，他带回的新鲜出炉的肯尼亚的动物大迁徙。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稍后继续回来。 捂住了耳朵，不懂不懂不不懂，听听心跳声，有世界会斑驳，回忆成为所有，每段故事都值得。难道流成舟，不被看到的青春叫做成长，考验多也多也多也多不过，我的眼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锦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哇，你们家孩子最近成绩提升了不少啊！ 是啊，孩子选了青青家教的专业老师，在家学自然学得好。 青青家教 APP 让专业老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家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就是 你哪里找的这个搭档？ 禽类它容易啊，就是这个鸟啊什么的，它容易是这样的。 嗯， 其他动物好像少一点。嗯， 比如人类， 不，你就爬行动物里面很多很多都不是这样的， 对 吧？ 对对，嗯。 好，我们刚才还是说到这个火烈鸟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在肯尼亚看的风景，但是它跟刚才说的那些动物不是在一区域，是吧？ 就我刚才说桑布鲁是看非洲五霸，就是什么狮子、大象、老虎、斑马、鳄鱼之类的。然后桑布那个这个火烈鸟主要是在博格利亚和纳瓦沙在西面一点两个湖区，因为火烈鸟就是。我们桑布鲁是在北面是草原，然后南面马赛马拉是草原，然后东面是这是海，然后西面是有两几个湖区。 嗯， 这火烈鸟生长区域就是它吃一些寄生物，它主要是在浅滩的地方才能看到它。 哦， 所以在湖区浅滩的地方能看到这个火烈鸟。 所以它们其实是分区域分布的。 对对对， 这个真是不一样。 对，因为火烈鸟除了在这个我除了在肯尼亚看到过，我还在那个秘鲁我也看到过， 哦，南美， 在南美洲，因为它都吃到 长得像俩， 还挺不一样的， 不一样， 就是 羽毛颜色不一样吧？ 就是因为它有两种嘛，一种是黑腿，就是红的，一种是红的， 一种是非洲风情的嘛， 还 有一种南美的， 就是在智利和秘鲁的那些湖区，比如说，这个。天空之镜啊，不在不在不、 哦、 对，在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天空之镜那边有一些湖区会有， 嗯， 所以你看到火烈鸟的地方，一定是在湖区旁边， 湖边 旁边的那个浅滩才能看到火烈鸟， 是跟它的那个捕食是很有关系的， 对对，它吃的东西， 生活习惯， 而且它会经常在一些浅滩的那个地方会洗澡， 嗯， 对，然后你会看到火烈鸟，会非常非常多，离得也非常近。 看这些动物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温和一点了，这个环境就不那么险恶。 对，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它是保护区，所以它你离动物大概有50米。 哦，相反，这些动物还要让你稍微的离得远一点哈。 对，因为比如你有几万只火烈鸟在这儿，然后它会有一个。就一个绳儿告诉你不要走进去那个区域， 警戒线， 对，所以他一定会告诉你，不是，所以你到这个时候一定呢会这个要带长焦才会拍到，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比较远的目标， 对对对，如果你不拍不用长焦，你只能拍 一个大概， 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全景的东西，对， 那就是刚才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拍那个猛禽的时候，拍猛兽的时候，相反会离那么近，这是在当地是允许的， 允许的，没问题啊。就是基本上来讲都特别近，都是特别近。 像你说到的拍的狮子， 对，狮子就几米吧，对。就狮子、豹子、豹子在树上。 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是跟动物，特别是猛兽离这么近的时候，按照我们平常的这个习惯或者我们的经验来讲，我们都会觉得可能危险，所以在那儿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的地方？会提前告诉你什么？ 就是告诉你，就是在所有看动物的时候不要大声说话，就一定要安静。 哦，这个好， 对。 那这电影院里特别需要这个环境，就是不能， 所以电影院里应该放一只狮子， 不能喧哗， 对， 然后不要招它， 对，你不能招它，不能喂食，不能说话， 比如说闪光什么的，对它， 白天倒还好， 嗯， 对，白天倒好，因为你很少会有晚上的， 很少会有晚上跟 我们早上一次做热气球的时候看到很多猎狗。 那个特别可怕， 就是一窝一窝的在草原上，我们就那个司机，就因为你看不到路嘛，你就是完全看到很多，他就拿手电筒给我们照，这是一窝，这是一窝，这是一窝，就在路边很多。 那个不但可怕，还恶心。 对，那个长得比较丑， 对， 猎狗，对对对， 所以跟动物接触之前，其实你们是有安全保障的，而且呢，有一些注意事项是提前要告知的。 会告诉你，就是不要投食，不要说话，然后不要大声喧哗，然后就不要逗它，不要产生一些噪音，让它 受到惊吓就 对 了。 对，基本上都很相对来讲比较温和，那些狮子 就等于在肯尼亚这个草原上面，这些动物们对于人他们也见惯不惯 了， 很熟悉。 所 以好保持着一个比较。 我觉得所有国家，你看到动物，你不伤害它，它基本上不会伤害你的。 嗯， 就跟他们最近一段讨论说，鲨鱼到底会对人类造成多大威胁？你看到那样一个论述了吗？ 啊， 他们说鲨鱼能够吃掉，就是或者说伤害的人类，一年当中。它所有加起来不及在一天之内蚊子对人的侵害多少多少，就是这个伤害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鲨鱼其实也是这样，鲨鱼对人是没有兴趣的， 它不感兴趣， 它对血腥的东西流血的， 它只是因为流了血而已， 对 对, 对，而且就是如果你攻击的话， 对， 你骚扰它的话，它就会反击， 对， 所以这个在草原上这些动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的道理。 因为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就会就是开车都是在有车辙的地方，固定的线路，然后来回再走，然后两边过来什么动物就是什么动物。 哎，他说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通常原来想到说，在咱们的这个 能够去到的地方开车的话，你肯定是得有路嘛，对吧？铺装道路，但是在那儿其实是草原上开的， 就是都是草原上，但是它会有一些有一些车辙的印儿，然后 就是走的车多了也就成了路， 对，实际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所以你们司机其实是按照这个既定的路线在走， 不是既定路线，是随时会变的，没有既定路线，就是、 没有既定路线， 都是在路上走，但是有些地方它是可以随便开的， 哦， 但是随便就是说，因为动物不是随时蹲在那儿等你看的，所以你要找动物、所以不是去看动物，是去 找 动物、对啊，就是比如你看到狮子不会像你想象那么多，你会每我们一天可能看到十几只吧、也不是特别多，对， 大概一天会花费多长时间在路上 去，基本上我们早上会八点出发，然后可能十一点、 休息 就回来了， 嗯， 回来吃饭，然后下午四点再出去，对，大多数都是因为中午还是太阳比较晒、它并不热但很晒， 据说在特别晒的时候动物 也 不会动， 对，动物就是早上和晚上会 它也是这样 比较凉快的时候，对，人家不能大热天的在那当模特等你看， 所以除了狮子刚才说到的角马，你还看到了河马， 看到了好几十种动物吧，对， 我还看到拍了一只鳄鱼，真的很吓人、 对，鳄鱼 能够常看到， 鳄鱼在马拉 河边 很多，河边很多、对， 因为其实鳄鱼在陆地上的行动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对，它如果就像一只死鱼一样在那儿傻傻的呆呆的在那儿， 但是它 一旦动起来，你这样说鳄鱼你等着我告诉他 一旦动起来的速度很快， 对， 它的那个牙齿的咬合力是非常厉害的，就是那种咬合力是最强的。 跟鳄鱼能那么近距离拍摄吗？ 我们见到有一只就是在差不多三四米吧，就我们在车上，就我们随时可以跑嘛，跑它的鳄鱼速度还没有我们车快的。对，鳄鱼也拍过比较近的，对，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就有一次。中午休息嘛，但是我们有一个那种透明的纱帘，然后有一个小缝就忘了拉了，结果我睡着觉就醒了，突然发现有东西在翻我们的包，抬头一看，哎，三只猴子进来了，在翻我们的包，会进房间，对，然后下午的时候还有大象在门口，就是它有一个钢筋的，不是，就是那钢丝的一条线。然后一个围栏， 着他们 围栏，对的。但是就看一大象，一个家族三四个大象在你跟前，在那吃东西。 你看，特别像是咱们在逛动物园， 对， 是大象在逛人类的那个笼子。 进来看， 人家 来的什么皮肤的颜色？ 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亚洲人。 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种没有去过真正大草原的人，可能想问的是，有味儿吗？ 没有。 真的没有味儿，跟去动物园不一样是吗？ 没有，没有味道。因为很空旷的地方， 太空旷了， 对，很空旷的地方。 其实有的时候应该是就是，为什么在有些园子里面能闻到？ 对， 是因为它积累的，对吧？ 对， 地方小。 那个北京动物园那个大象馆都是大象多大，比它再多出半米，可能就根本转身都很困难的。 对对对， 你去完那个大草原就会觉得哇，这个动物。 那其实他们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也有自己定点干嘛干嘛的地方。 对， 他会保护自己的生存的环境。 它现在都会有自己一个区域， 对 对, 对, 对， 差不多。你看，我们看到大象，看到了角马，看到各种各样的羚羊，还有鹿，然后还有看到鳄鱼，然后各种的长颈鹿，斑点的和豹，就是那个条纹的长颈鹿，然后还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鸟。我们看到了，我们在那个。纳瓦沙湖那个地方，我们坐着船，然后看到了，是这个，斑马、长颈鹿、水牛，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水牛是布法罗那种，然后还有河马，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羚羊，他们都在一个小岛上， 是和平共处 的，和谐的生活着。 因为他们这几个动物没有那样的。天然的食物链 的关系， 对，反正就特别特别和谐，你感觉那种和谐社会就是这样子，就是还挺不错的。所以我们在桑布鲁看了非洲舞霸，在纳瓦沙看到了就是各种海鸟的地方，然后在博格利亚还有纳库鲁是看这个火烈鸟，然后我们在马赛马拉是看动物大迁徙，所以我们是去了不同的地方，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总共花费了多长时间整趟行程？ 十三天，对，往返一共13天。 觉得紧张吗？时间？ 不紧张， 还挺紧凑的， 还挺， 因为你们采用了内陆的飞行， 对，我们 所以可能好一些。 我们在内陆段飞机飞了， 几段啊，四五段吧，差不多都是有小 飞机到处去嘛。 对对，小飞机。 而且每天的行程安排的也相对松散一些， 比较松散，就是 每 天上 午 半 天，然后 中午就三四个 午休 时间，然后下午再出去。 所以你发现没有，跟动物打交道，你就会比较悠闲一些。 你要按照它的生物钟来。 整个去这一趟肯尼亚，你感受到的它的条件，包括卫生条件，包括它的餐饮。啊，他的住宿方面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到一个国家之后呢，尤其是非洲国家，你不要把它想那么好，因为它刚独立了几十年。第二呢，就是它是在一个草原上的营地，就是有特别好的酒店，但是我们那时候就好的酒店，比如都一两万人民币一个晚上， 就太贵了， 特别贵。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就是他那边做的吃的可能未必适合你的胃口。 也就是说，你刚才我打断一下，刚才除了一两万的这种， 也有三四千的， 对吧？也会有。比较适合大众的， 对，但是一定要提前早订，越早订越好，可能今年订明年的。 就房间数量还是少呗。 对， 嗯、 每个营地的，就它就可能有一两百个营地，但是这个营地的数量都不是特别多，而且到旺季的时候，你临时去是根本没有房子。 总体来讲，这个条件或者说它的价格还是比较高一点的吧？ 相对会高，因为每年 就比城市的住宿应该要贵， 比城市要贵，要贵、嗯。但是相对来讲，就是条件呢，不要它没有酒店的标准，它是一个营地。就是房间啊，热水啊，然后这个，而且会断水断电，想起来了，忘了说了，断水断电，就很多营地它会，就每天比如说急着水澡，它就烧小锅炉，分时段洗，早晚没问题，然后白天你出去玩的时候它就断电了，然后热水，然后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没有 热水了，这就是跟普通的酒店区别很大的一点， 对，但是你在比如城市里啊，或者是。我说这些都是在草原里，他会住营地的时候会有这种 情况。城市没有问题， 城市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城市啊，或者蒙巴萨那些都没有。 你吃的习惯吗？这一段？ 其实还好， 我们听到那么多这种动物的名字，所以问吃的习惯吗？其实大家应该不要误会啊，因为那么多动物都是不能吃的。 对，我们吃的大多数还是牛羊肉、鸡肉这种正常的西餐。然后关键是那边有，你可以自己选择做炒面或者炒饭。它有葱啊或者洋葱啊这种东西，每天我们就吃炒饭炒面。 你自己做吗？ 不，你告诉他，你觉得放这个、哦、就是最常见的。 你应该跟他们露一手啊，是吧？北京来的， 你可以自己做，就你可以要过来，有些地方是没问题的。 飞来飞去的黄建华，这趟带我们飞到的是非洲大草原肯尼亚。还是向大家报告一下，肯尼亚最近这温度应该是比较低了哈。 对， 是走低的状态。 其实我发了很多特别好的照片在我微博里。 好，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他。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不抢啊？